抓不住，狠不下心，恨不了你，你早就不是我的你。冰上的火渐渐微弱，融化了我，淹没我。狠不下心，恨不了你，我早就应该要清醒。一年四季四个冬季，一滴眼泪是个你。下心恨不了你，你早就不是我的你。冰上的火渐渐微弱，融化了我，淹没我。恨不下心恨不了你，我早就应该要清醒。一年四季四个冬季，一滴眼泪是个你。狠不下心恨不了你，早就应该忘了你。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，